京时间一直播。 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。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， 创新未来的自己。我们重新定义年轻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萨顶顶，欢迎收听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是马苏，欢迎收听 FM 98.2。北京青年广播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广场村， 欢迎收听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。 聆听未来，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，生而不同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 李文，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.2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意的换，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 山川无主，中篇，历劫寻仙篇。见闻说起自己鉴赏宝贝的能力与鲁王有关，也并不是他美化了对于史书的回忆。不知从哪一年开始，大明的皇子中掀起了一阵收藏风潮，就连那几个五大三粗的叔叔们忽然都开始对古董产生兴趣，到处搜罗奇珍异宝。在收藏这件事上，其他叔叔们都喜欢金子翡翠，越是镶金雕玉的玩意儿，他们越是感兴趣。有时候冲那些如雷贯耳的画师，他们也会收藏几件书画，但多是附庸风雅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但石叔不一样，他在京师的时候就已经对珍宝颇有研究，所以每当建文和鲁王趴在桌子上研究书画的时候，那些皇子们就在一旁说风凉话，说老石真是个怪人，不爱金银珠宝，偏偏喜欢鼓捣那些破纸片。建文呐，你可别被他熏出一身穷酸气。跟石叔待久了，建文渐渐发现，那些破纸片当中也大有学问，比那些工制精巧的器物更有意思。鲁王常常拿来一些书画，对建文说，这是钱顺举的白莲图，那个是黄山谷的手札。鲁王曾经问建文，你知道宝贝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吗？建文答道，是西王母的昆仑山。不对 啊，我知道了，那一定是东海龙王的龙宫。 建文呐，你还真是天真呐。每当建文说出幼稚的言语，师叔都会开心地摸摸他的头，眼神像是逗弄小猫小狗那样充满爱恋。直到现在，建文仍然不知道天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是每次师叔这么夸他的时候，建文心里总是美滋滋的，比吃了糖粥还要受用。鲁王凑到建文耳边轻声说道，这世间呐，宝贝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大都的皇宫，不过呢，这些宝贝现在都在我们大明的皇宫里呀。建文瞪圆了眼睛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祖皇爷出身布衣，极度厌恶奢靡，要求儿孙戒奢从俭，叔叔们搜罗珍宝从不敢明目张胆，只能够偷偷摸摸地进行。建文虽然身在东宫，平常的吃穿用度也不能过于铺张，他一直以为宫里的生活和世间的家家户户并无差异，可实际上对于寻常人来说，皇室里所谓的简朴也是极尽精致了。师叔看着画，言语中带着几丝伤感的意味说道，比如此画历经宋元几经易主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能在大明的宫中看到，真是物是人非啊。这是一幅葵花蛱蝶的扇面，曾是宋高宗所藏旧物，背面的题字和前印都表示这幅画年代久远，屡经易主，色彩已经暗淡，不复当初的明艳。然而画中的蜀葵和飞蝶却依旧栩栩如生。建文在扇面上发现一枚皇子图书的朱文前印，问道，这位皇子是什么人呢？哦，这是前朝仁宗的姐姐，香歌四级公主，她虽然是一个蒙古女子，但是精通经史，收藏字画，还和汉人儒士交友往来，举行雅集。建文在心中啧啧称赞，没想到蒙古人里居然也有这般风雅的人物。纸帛之物总是不及金银那般坚固，宫中堆积了许多书画，其中有一些因为久经动乱而变得残破，更是无人问津。鲁王闲暇时便将画心褪去，用绫罗浆糊等物重新装裱。建文不知道石叔从哪里学来的手艺，那些书画一经他的手便重新光彩焕发，好似涅槃重生。他就像是一个幻术师，总是给建文沉闷的生活带来惊喜。有一年下雪，鲁王来到东宫，他穿着蜀灰色的大氅在雪地里走着，淡得像是一抹似有还无的影子。鲁王步入廊道中，轻轻抖落身上的雪，并不急着脱下大氅。他一看到建文便欣喜地说道，建文，你来闻一闻，猜猜我又带了什么好东西，要是猜对了，这个东西就归你。建文闭着眼在空气中猛嗅了几下，说道，这气味有点像是，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秋后的干桂花制成的香囊。不对，你再仔细闻闻。建文沉下气来细细的品味，这花香虽然浓郁却并不燥，在这冰天雪地里也能嗅到几丝清甜，更像是新鲜的金桂，可是寒冬腊月哪来的新鲜桂花啊。鲁王掀开大氅，举起一只半人高的桂花枝子，金澄澄的花瓣簌簌地落下，建文用手掐一掐花瓣，流出金黄的汁液。看到建文瞠目结舌，鲁王向他讲述理由，我前几天啊遇到一个云游的道士，他给了我一粒鸽子蛋大小的种子，说是只要把这种子埋进土里，每夜以好酒浇灌，不过三天便可以枝繁叶茂，开花结果。于是我就把它种在屋子里， 那种子像一个醉鬼，一喝酒啊就和疯了似的日夜乱窜。今天早上醒的时候，它居然已经开花了，我就折了一只来给你看看。建文欣喜地说道。 是吗？那这棵桂树还在吗？我要亲眼去瞧一瞧。 鹿王大笑，摸着建文的头说道。这棵树啊，一喝醉就疯了似的乱长，已经快把我的屋顶撑破了，实在难以招架，所以我让花匠砍断枝叶，把这个醉鬼给挪走了。现在啊，估计已经劈成柴火了吧。 师叔，那个道士呢？我们去向他讨点别的玩意儿。 哦，那个道士啊，来无影去无踪的，只告诉我他叫赵仙客，然后就消失了，说能不能再见只能看天意了。鲁王结交方士的说法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传进祖皇爷的耳朵的，但祖皇爷也实在爱惜这个小儿子，以至于觉得鲁王喜欢这些东西也是无妨。念及此处，建文还有些羡慕师叔。师叔离开京师就翻兖州后，那幅后羿射日图还在建文的房中挂了半年多时间。建文逐渐发现虔诚对于练习射术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，况且他跟着师叔看了这么多年古玩字画，再看自己那幅画只觉得面红耳赤，于是吩咐小宦官把那幅画销毁，万一不小心流传出去该让人笑话了。不过宦官们倒是丝毫没有放松，仍然三不五时地给建文出主意。建文每次挑灯夜读大唐三藏取经诗画的时候，右公公便会前来催促。 我的小主子，赶紧歇着吧，若是眼珠子不灵光了，还怎么做神射手呢？ 对于做神射手，建文哪里会有一丝懈怠。信国公受了鲁王之托，还专门找了军营里的神射手指导他，什么钉香头练目力，冲杆拴砖头练臂力，建文一样不剩的全都试过，那个劲头让禁军士兵看了都会脸红。建文想成为天下第一神射手，也在等着石叔什么时候能够回到京师来验收自己的成果。洪武21年秋，终于到了九王来朝的日子。建文听说鲁王要进宫，大清早便起床洗漱，逃过了早膳，兴高采烈地溜到宫门口去迎接。他远远地就看见石叔了。石叔独自在宫门口的石砖地上来回踱步，并不着急进宫，而是面朝着奉天殿用手指比划什么。没过一会儿，石叔又趴在地上，耳朵贴在地面上，又专注地倾听。建文走近了，听到师叔正在喃喃自语，果真又下沉了一点，难怪这工程离日头越来越远喽。 师叔，你在做什么？ 鲁王抬起头看到建文，依旧是笑意盈盈。建文，你来了，快捞起来。听到这句号令，建文迅速卷起袖子，搓了搓双手，蓄力待发，准备像小时候玩搏斗那样的猛地把石叔拽起来。然而他伸出去的双手几乎没有用力，便将石叔轻飘飘地从地上拉起来了。建文这才看清楚，在镶金缀玉的九流冕冠下，那张熟悉的面孔居然变得憔悴不堪，宽袍下的身躯极轻，像是被弯去了全身皮肉一般，怕是师叔腰间的金带玉佩也要比骨头还沉一些。师叔怎么瘦了这么多呢？建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师叔拍了拍衣袍上的尘土，用欣慰的口吻说道。建文真是长大了，力气比师叔都要大，火铳想必也练得不错了吧。建文本来想吹嘘一番，话到嘴边却收敛了。 啊， 近来每天练习的确精进了许多，不过离神射手的目标还差得远。剑丸一边答着，心中却在想，不是我的力气大了，而是师叔你太瘦了。看到师叔愁容满面，剑丸便想找一点有趣的话题打消烦念。师叔，近来可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说来给我听听啊。好玩的东西倒是有一件，可是我还没有找到啊。正如剑丸预料的那般，谈论起好玩的东西，师叔忽然又恢复了几分神采。剑丸问道，那是什么呢？一块力竭而生的木头。哦，我也听说了，听佑公公说四叔六叔他们都在找这个东西。这个传言早在宫室中流传，剑丸也曾有耳闻。据说这块木头关系国运，得到木头的人可以寻找无穷宝藏，甚至获得长生。这种传言大概又是从寺庙道观里流出来的，那些和尚道士们总是不喜欢把话挑明，云遮雾绕的让人去猜。师叔问道，剑丸啊，你猜到那是什么东西了吗？剑丸两眼放光，头头是道地分析着自己的见解，莫不是沉香木？据说沉香是遭受风雷劈击，历经几百年方能凝结成香，和传言中的描述很是相似。上一次郑提督从南阳回京，我特地向他讨要了一些上好的沉香木，师叔你要不要啊？师叔摇摇头，剑丸顿时丧气了，心中开始打退堂鼓，要是这么容易就猜到，哪还轮得到自己呢？师叔忽然看着剑门认真地问道，剑门，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仙吗？剑门点点头又摇摇头。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祖皇爷和父亲身边就经常进出一些神人异士，有的穿着道袍，有的是秃头和尚，还有西域人、南洋人，他们个个宣称自己能够找到神仙，佐证自己的方式也五花八门，有的是进献灵丹妙药，有的裸身从腋下掏出活蛇，对了，还有那个会变花的赵仙客也是这样的奇人。但是长辈们到底是信他们还是不信他们，连剑文自己也猜不透。剑文试探地问道，那石叔觉得世界上有神仙吗？这位年轻的亲王点点头，望向宫城之外的云朵。我相信是有的，古书上记载的那些从洪荒之时就存在的神灵，或者是肉体凡胎修炼而成的仙人，他们太真实了，只是一般人难以得见。剑文点点头，又问道，那得到这块木头是不是就可以见到神仙？师叔满意地笑了笑，似乎在表扬剑门的机智。他说道，是啊，听说只要得到了这块木头，就会有神仙来实现你的一切愿望。剑门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满足呢？剑门托腮想了一会儿，他有很多心愿。首先他想成为神射手，成为大明最会使用火铳的人，可这个事情不用劳烦神仙，只要勤加练习就可以实现。他还想去宫外看一看，走遍地图上除了大明以外的地方，看看郑提督讲过的那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编来哄他玩的，若是瞎编的就没有意思了。可是如果郑提督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可太过危险了，要等他成为神射手以后才有把握去一探究竟。而眼下的日子每天都很快乐，想要什么都有人满足，至于野心皇位都与他无关。剑门巴不得永远不会长大，这样就永远可以不去触碰这些荆棘一般扎手的东西。剑门想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答案，说，我希望父亲的病能早点好。剑文的父亲 大明唯一的储君有慢性病，这在宫中人尽皆知。就在刚才，鲁王还提前去见了他一面。这位太子兄的病体虽然不爱生活，但精神比之前还要差些，也不知将要如何去面对伯爵云诡的皇权斗争，将来又如何坐得稳那高高在上的皇位。师叔说道，好，如果我看到了神仙，一定让他帮你实现这个愿望。他像往常一样摸了摸剑门的头，皮包骨实的面孔被笑容撑开，愈发显得枯瘦如柴。师叔，那你想要什么呢？如果我看到了神仙，我也帮你问问。 我 想要长生。 长生？长生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些人都想得到？为什么人人都想活那么久呢？ 我和你一样好奇，所以才想要看一看，如果一个人活得够久，会是什么样子？ 师叔啊，要是我能见到神仙，我要让他治好父亲的病，再让他许你长生，然后再让你每天都陪我玩。 见闻沉思片刻，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。 哎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也得活上个几千岁？不然以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啊。 师叔笑着答道，是啊，而且还会是个几千岁的皇帝呢。对了，建文，你日后做了皇帝，可得离这个鬼地方远点儿。建文不禁打了个寒噤。 鬼地方？ 鲁王自己也发觉刚才有些失言，他清清嗓子，语气缓和了一些。这城池在下沉呐。剑文有些发慌，他不知道师叔是因为什么才下了这一番结论。这座城池是祖皇爷打下江山后扔下修了一半的凤阳老城不要，让刘伯温在金陵选了址，又填了燕雀湖来建造的，哪里像个鬼地方呢？下沉又是从何说起呢？还没等建文开口，鲁王又问他，你讨厌做皇帝吗？你那些叔叔对你可是提防得很啊。建文当然隐隐约约地知道那些叔叔指的是哪些。鲁王见建文不说话，索性看着建文的眼睛问他，如果你四叔不想让你当皇帝，你会怎样为之？如果是按你父亲的教导呢？ 我不知道，我父王只是说过除掉弱点。 建文顾左右而言他，但他的内心不得不承认，刚才师叔问起来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屡屡试探他的四叔燕王。师叔看着建文的眼神变了，说道，建文，你会是个仁慈的皇帝，但有些时候你不得不出手，不过你可别怕你四叔，别看他整天凶神恶煞的，他之前啊在行屋里可还被郑提督打哭过呢。这次建文没有被逗笑，反而对这个话题有些反感。 他们有没有做错什么？师叔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？ 师叔看建文不开心，用瘦骨嶙峋的手又一次摸了摸建文的脑袋，接着就去面见祖皇爷了。建文看着石叔的背影，一直在想，他离开京师去了兖州之后，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儿呢？这一次不愉快的交谈是建文和石叔最后一次见面，接着楚军的病愈发的重了，没有弱点的父亲变得异常脆弱，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忽然失去光彩，日渐微茫。建文在病榻前日夜守护，数着无休无止的滴漏声，他终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渴求长生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、 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魔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1点半到2点，晚上11点到12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 说渴望的有可能有 么多是非，怎么都不对，夜深了我却忘了睡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98.2 兆赫，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， 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。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山川无主，中篇，历劫寻仙篇。这次不愉快的交谈是建文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，接着楚军的病愈发的重了，没有弱点的父亲变得异常脆弱，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忽然失去光彩，日渐微茫。建文在病榻前日夜守护，数着无休无止的滴漏声，他终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会渴求长生。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差，经常发脾气摔杯子，还用鞭子把宫女太监打得血肉模糊。而在东宫以外，即使是年轻的建文也已经能够察觉到，平日里那些唯唯诺诺的叔叔们正在蠢蠢欲动，尤其是来自北边的四叔，隔着千山万水仿佛也能感到他吹来的烟云之地的朔风。但是他们统统失望了，到了第二年，父亲的病突然奇迹般的好了，岂止是痊愈，他的精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矍铄，其他皇子们的苦心经营全都化成了泡影，这位皇兄似乎命中注定要坐上龙椅。咦，师叔是真的见到神仙了吗？在建文自言自语地说出这句话之后，父亲愣了一下，他把建文叫到身边，让他说出那天和师叔的对话，建文便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。父亲的表情里没有新奇，没有惊喜，反而是比生病时更加深沉的忧虑和困惑。父亲闭门思考了三天，在第三天，父亲从他的静室里出来，一把抓住建文的双肩，疼得建文几乎叫出来。父亲的眼里闪着奇异而狂热的光，建文，你想去大海吗？那一瞬间，建文仿佛有一种灵魂被抽离的感觉，而面前的父亲，他的弱点似乎已经不在了。神仙真的有那么善良吗？建文趴在青龙船的舵盘上想，如果真的有神仙，他能够去除人的一切疾病和伤痛吗？建文看着自己的双手，现在这双手能够吸收别人的痛苦，只是那种滋味并不好受，凡事自有其代价，既然是代价，就总要有人去承担。 建文向大家总结道：我父皇的病好之后不久，师叔就轰了，接着祖皇爷驾崩了，我父皇也当上了皇帝。腾格斯意犹未尽地问道： 那后来呢？ 后来你们不是知道了吗？我父皇励精图治一辈子，还不是死于奸人之手。我在泉州躲躲藏藏，直到遇到你们。我那个四叔也不知派过多少人来找我。如果石叔在世，现在一定会派很多船来接我吧。还有他的老丈人信国公汤老爷子，自从石叔去世就告老回了凤阳老城，现在也指望不上了。童趣啧啧连声地说道： 建文，你家的秘密可真是一点也不比这天上的星星少啊。 连七里也同情地拍了拍建文说道：至少你跟信国公学会了冲法，还不算太没用。建文耸耸肩，他心中还是疑窦未解。他回想起从曹安和右公公口中套出的话，石叔临终前到底想和自己说什么呢？他不是还嘱咐自己离开金陵京师吗？可笑的是，自己不是已经离开得足够远了吗？种种疑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答案。建文只能祈求父亲和师叔的在天之灵能够多多保佑自己。他向着星空何时祝祷，却不知命运早就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发生了改变。那已经是师叔离世前一年的事了。山川无主下篇，天风海涛篇。来到兖州已经半年多了，汤氏从未踏出宫门一步，他每日唯一的消遣就是登临高处遥望宫城内外的风景。嫁入王府之前，父亲汤和曾对他说： 迈入皇家需要极大的勇气，你是皇上钦定的鲁王妃了，我没有能力指点你什么。 汤氏自信地回答：请父亲安心，我是信国公的女儿，会平平稳稳地走好每一步路。然而汤氏对于这座王城中的一切都并不了解，他只知道鲁王总是待在屋子里布衣褴褛，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。鲁王每天以水充饥，不进五谷，效仿古人餐风饮露。有一次鲁王心情不错，曾经拉着汤氏登高望远，展示自己心目中的世界。他北边的泰山就是阴司所在，有泰山府君掌管生死，向东是姜太公的故乡，那里有无数方士道人，至今仍在深山里采药炼丹。安息生曾在那里成仙，修得不死之躯。再往东走便是无涯的大海了，那里有蓬莱仙山，连秦皇汉武都曾艳羡的人间仙境。鲁地有太多关于神仙的故事，多到鲁王有足够的素材去逐一分析。风从远处的山谷中吹来，夹杂着不知名的花草香气，微微的有些呛鼻。汤飞连打了两个喷嚏，从神思中惊醒，他站在三重楼阁的栏杆前，放眼观赏这座宫城。鲁王宫的一切皆按照皇家规制而建造，飞檐雕甍，台阁高耸，像是伸张羽翼的巨鸟，随时都有可能振翅飞走。在日光的照射下，宫顶的琉璃瓦片如碧水一般波澜起伏，整个鲁王宫仿佛漂浮在半空中，又像是沉没在海底。汤飞看着眼前如梦似幻的宫阙，自顾自地笑了起来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明明眼前就是铺天富贵， 为何他们还是要舍近求远去寻找那些虚无缥缈的幻境呢？又或许正是因为人间的快乐太过短暂，他们才要追求永恒。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，人的欲望犹如壁立千仞，当你站在越高的地方，低头看见的悬崖也就越深。唐飞不是第一个闻到香气的人，在城中东北部的山川中，最近常常有大团的烟云升起，有时是紫色，有时是蓝色，伴随着令人飘飘然的奇异香气。城中的百姓们猜测，紫气东出应该是祥瑞降临，于是他们纷纷朝这个方向朝拜。但是每天都有祥瑞实在是出奇，况且那祥瑞的气味也越来越呛鼻了。兖州城中长长的府河自东北向南流下，贯穿全城，城中的百姓们靠着这条河生活，他们在这里淘米换衣，运输货物，人们从府河中捕捞鱼虾，也偶尔往河水里放生一些生灵，为自己积攒功德。清晨五更天的鼓声敲响以后，府河两岸的居民从一阵骚乱当中醒过来，一匹枣色马敲打着铁蹄，在结了霜的河岸边来回奔跑，骑马者是鲁王宫的护卫，他甩着鞭子沿河流一路狂奔，大声喊道，府河里的水有毒，先令全城三日之内不许从河中取水。晨雾消散之后，人们来到河边，看见翻着白肚子的鱼群从上游缓缓流淌下来。河流的上游是王宫，再上游是连绵山川，川门中祥瑞出现的地方。于是新的流言再度在城中蔓延，人们猜测鲁王在山中私造火药，有不轨之心。王城中的百姓们一时间人人自危，他们过着安稳的日子，可不想被牵连进去。还有一处地方是汤飞也从未踏足过的，黑暗的资山山洞中，几十个方士正在用力地拉扯着风箱，灶炉中的木柴噼里啪啦地灼烧爆裂，溅起火星。虽然终日躲在这不见天日的山洞里，方士们的皮肤也早被炉火熏黑，头上的冠巾和身上的衣衫已经汗透，随时可以拧出水。一名老者注视着炉火，神情淡然地对鲁王说道， 这些年搜罗的十几个方子已经尽数尝试了一遍，如果最后一次还不成功，是不是该要放弃了？殿下，老夫早就告诫过您，炼丹可不比造火药那么简单，自古以来求长生的人不计其数，成事者却寥寥无几，许多人都为之付出过一生的代价。 鲁王说道， 难道我真的要用一生去追求或许根本不存在的长生药吗？ 老者冷笑着，刻意露出几分讥讽的意味说道， 殿下，如果没有一颗坚定之心，长生炉的炉火随时都会熄灭呀。 鲁王形容枯槁，笑意瑟瑟，来到兖州以后，他终于开始了梦寐以求的炼丹行动。他秘密地凿石开山，将山体掏空，铸造成一个巨大的炼丹房，长生炉中沸声咆哮，蒸汽沿着吸铁铸成的管道输送到另一个山洞中，进入下一道工序。从远处看，这一带仍是巍巍青山，然而在这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山貌之下，一个庞然大物正在无日无夜地运转。 殿下，找到了，殿下洪福，臣终于找到了。 孙太乙抱着那张琴来到鲁王宫，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。在鲁王派去各地寻找宝物的道士里， 孙太乙的运气最好，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神物雷公琴。那张琴由童子之木制成，通体乌黑，细节处却极其精致，据说是唐代名将雷威所制。传说雷威常常在风雨之夜去深山树林中寻找捉琴的良材，所谓良材就是那些被雷电劈击后会发出好听的声音的木材，正好符合传言中所说的立即而生的木头。孙太乙从一个裴姓孤女那里购得这把琴，据那位裴姓孤女说，她祖母曾是长安城中的高官显贵，皇朝之乱后流落江南，这琴是从唐朝时期流传下来的传家之宝。孙太乙一边向鲁王解释缘由，一边分析自己的见解，说什么皇朝之乱后家道中落，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，不过也是齐了，我请了几位琴师鉴定，他们都说这把琴却是唐时雷威所捉，经历了几朝几代，穷得家徒四壁，此琴却一直保留至今。鲁王问道，他为何把这琴卖给你？怪就怪在这里，那个女子并未收取钱财，只向我要了十两银子，说是修琴的资费。裴家世世代代守护此琴，也不过是代为保管，从来不敢轻易赋闲，还说裴氏祖先有遗令，要将此琴转赠给命定之人，名字当中带有木的人。他听说是鲁王殿下在寻找这琴，立刻就把琴拿出来了。鲁王说道，我大明皇子每个人名中都带有木，难不成个个都是命定之人吗？孙太乙并未领会鲁王言语中的讥讽之意，他继续邀功心切地说道，幸好我先到一步，稍微晚一步就落入燕王秦王的手中了，他们也在四处派人寻找此琴。鲁王轻轻地摩挲琴身，因为年岁久远，琴身的黑漆上已然生出蛇腹断纹，琴底刻有天风海涛四字篆文，想必就是此琴的名字。鲁王轻轻地拨了一下琴弦，便扬起大片飞尘，可是弦音居然毫不滞涩，犹如流水般灵动，全然不像是几百年未曾弹弦的样子。鲁王屏退左右，提着灯笼负琴而行，他经由蜿蜒曲折的地道来到资山深处的一个草屋里。他的资山丹顶早已经荒废多时，连那些主持炼丹机器的道士也已经逃到了不知什么地方，但这座为辟谷修行而建造的精舍却依然存在，只是多日未来，两间蛛丝密布，岸上也蒙了一层薄薄的尘土。鲁王用拂尘掸去尘土，坐在案前先弹了一曲竹吟风，继而又弹奏流水。鲁王已经很久没有弹琴了，双手早已生疏，可是这张天风海涛似乎能够通人性，引导他的双手进行弹奏，让琴技增色不少。鲁王心想，这张琴就算并无什么神奇之处，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琴呢。可是那股无形的力量越来越强烈，牵引着鲁王的十根手指，在五音之外又幻化出种种诡谲的声音，时而如长风呜咽，时而如波涛呼啸。鲁王想要停止弹奏，双手却已经不听使唤，眼前忽然卷起雪白的浪花浮蕊，呈现出海市蜃楼一般飘渺的景象。鲁王小心翼翼地把手从琴弦上移开，那景象却凝滞在空气里，显得无比真实。海浪中有人走来，那是一个须发皆白的道人，衣袍飘逸，不染水迹。鲁王定睛一看，那个人不正是几年前给他神仙种子的那个赵仙客吗？鲁王惊喜地说，原来阁下真的是神仙。那位仙人看到他不仅毫无喜悦，反而流露出一丝悲悯的神情，说道，贫道 尚未能位列仙班，只不过是神仙的使者。 鲁王惊喜万分地问道，仙客今日前来是？赵仙客手里托出一匣，里面盛有朱紫两色的药丸各一颗， 贫道就开门见山了，这就是殿下求而不得的仙药。 鲁王问道，何以有各色两颗？ 赵仙客示意鲁王去触碰那两粒丸药， 鲁王将手放到紫丸之上，还未触及，一幅没有尽头的画卷便在眼前展开。 赵仙客在旁边缓缓地讲解说道，如果您选择这枚紫丸，便可以羽化成仙，从此不问人间事。 人间事，在那幅画卷里，鲁王看到病榻上的太子哥哥奄奄一息，被病痛折磨致死，老皇帝不堪丧子之痛，很快便也去世了。接着剑门身穿厚重的衮服官流，步入奉天殿，那是至高无上的象征，他将会成为大明的新皇帝。幻象中的剑门看上去和现在的模样没有多大差别，应该是不久之后的事情，可是他的神情却已不再天真，似乎被鲜血染上了一层阴影，变得那么忙碌又那么孤独。其他亲王们纷纷惨遭屠戮，有人被贬为庶民，有人被处死，兄长的那句除掉弱点，剑门终于还是做到了。紧接着燕王引着诸多兵力浩浩荡荡地南下入宫了。鲁王还想接着看下去，但是眼前火光刺目，一场浩浩荡荡的火海席卷皇宫，剑门被火光照亮的脸显得扭曲而痛苦。鲁王伸出五指想去抚摸一下那个熟悉的少年皇帝，可是幻象中的面孔却如黄沙一般骤然溃散，消失无形。鲁王急切地问道，后来呢？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剑门会死吗？ 赵仙客回答道，一旦你妄图染指将来，未来便会在你眼前消失。 那么如果我选择朱丸，会发生什么？ 那就是另一种将来。 鲁王又把手放到了朱丸之上，这一次看到的顺利的有些索然无味。老皇帝寿终正寝，太子登基，而剑门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。赵仙客挥了挥手，击溃眼前的幻象，不耐烦地说道， 殿下，天机已经泄露得够多了，你该做出选择了。要知道，这世间有资格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并不多，所以你才能从天风海涛中召唤我。 鲁王问道，按照你们神仙的规矩，凡事总有代价，选择朱丸会有什么代价？赵仙客悲哀地说道， 果然瞒不了你，紫丸意味着长生，朱丸意味着牺牲。选择朱丸以后，你会耳聋目盲，疯癫致死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活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，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似温柔。